改变了友情意，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恋意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携又相依。同心共同 天，无 盼彼此，用尽爱与爱痴，与你生死相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《射雕英雄传》84年版本第二部《东邪西毒》的主题歌《一生有意义》，来自罗文和珍妮的演绎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来自台湾的一个摇滚乐团831呢，是成立于2003年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他们翻唱周华健的歌曲《刀剑如梦》，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主题歌，而831的版本呢作为了手游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主题曲。 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切都随风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吼一声，悲哀一声，江湖有刀剑如梦，苍穹下如浮游，何故争斗，连神功踏轻功，难道平庸斗天下都不过八卦难说，一身潮起潮落，一醉只挑烦忧，相思何用，刀无言情无常，何以白头，这余生愿化作一夜情愁，只在你天地里悠悠漂泊，一生爱恨情仇，一醉只挑烦忧，手持宝刀屠龙，自己才是最强对手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吼一声，悲哀一声。

不觉忘记了。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，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翻唱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，这首歌呢也是作为吴亦凡参演的电影《老炮》的宣传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美玲的歌，陈美玲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，这首歌曲呢叫做《原野牧歌》，首唱于1981年。1985年的这首歌引进了内地，并且在同一年呢他在北京举行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。《原野牧歌》这首歌呢是来自台湾的音乐人黄仁清的作品，黄仁清呢还写过高凌风演唱的《燃烧吧火鸟》，以及韩宝仪曾经唱过的《你潇洒我漂亮》。 辽阔草原，美丽山岗，青青的牛羊，白云悠悠，彩虹灿烂，挂在蓝天上。有个少年手拿皮鞭，站在草原上，轻轻哼着草原牧歌，看顾着牛和羊。年轻人啊，我想问你们，何否让我，何否让我诉说衷肠？年轻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，和你一起看顾牛和羊。太阳下山，牧人回家，静静的牛羊，月儿弯弯，星光灿烂，在天上。有个少年手拿长夜，站在苍穹下，丝丝窜来草原牧歌，挑逗着我和你。有情人啊，我想问一问，何处寻觅，何处寻觅地久天长。有情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，和你一起放歌牧野场。 年轻

这是来自曹格的3721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《Superman》当中。今天节目最后是1994年王菲的《誓言》，这首歌由王菲作词，窦唯和王菲联合作曲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说不出口的誓言，那一刻。